自己，忘记他，灯忘尽了欢喜，等于将心灵也锁住，同苦痛一起，从来只。

笑可不怕硬是头累，只怕小妹心肠硬嘞。 嘲笑，我的心爱将会破碎了。爱情本来就奇妙，叫我思念到今朝。但愿心心相印，同把幸福来寻找。 轻飘在窗前，听丝丝小雨轻轻打在屋檐，丝丝的小雨悄悄来。 表我的心。 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 十五个日子。

们在春风里陶醉飘逸，仲夏夜里绵绵细雨，聆听那秋钟它轻轻在呢喃，映雪花飘满地。我的平凡岁月里有了一个你，显得充满活力。我的生命将会失去意义。我们在春风里陶醉飘逸，仲夏夜里绵绵细雨，聆听那秋钟它轻轻在呢喃，映雪花飘满地。我的平凡岁月里有了一个你，显得充满活力。 想你，想你。 想你，能再回到我的怀里。相思情意，我想把它献给你。春已来到，冬已过去，还是没有你的消息。我和你初次相见，就在这街头，是你给我留下难忘的回忆。愿你，愿你，我愿你早日回到我的怀里。 深情